中军字子云，济南人也，少好学，以辩驳能主文，闻于郡中。年十八，选为博士弟子，至府受遣。太守闻其有异才，召见君，甚奇之，与交结。君依太守而去，至长安，上书言事。武帝亦其闻，拜君为谒者几世中。从上幸庸此武志，或白鳞一角而武蹄，时又得其目，其之旁出，折复合于目上，上一此二物，博谋群臣。君上对曰：“臣闻诗颂君德，乐舞后宫，一经而同止，名圣德之所隆也。南岳篡平家伟，与鱼鸟群争硕不及其俗，有司临境而东欧内附，闽王弗孤，南岳赖旧，北胡随序建居，禽兽行虎狼心，上古未能设。大将军秉月单于奔牧，票骑抗京，昆爷右任，是泽南洽而威北畅也。若伐不阿晋，举不宜远，设官四贤，悬赏待功，能者进以保禄，疲者退而劳力，行于宇内矣。履众美而不足，怀盛名而不专，见三公之文治，张爵职之所宜，封禅之君无闻焉。夫天命初定，万事草创，即真六合同封，九州共冠，必待名盛润色，祖业传于无穷。故周至成王，然后制定，而修征之应现，陛下上日月之光，垂圣思于乐城，专神明之境，奉凡义于交公，现想之经交神，积合之气色明，而异兽来祸已矣。昔武王中流未济，白鱼入于王州，弗取以疗，群公贤曰修哉。今交祀未献于神奇，而祸受以愧，此天之所以事祥，而上通之符合也。宜因朝时令日，改定告元，居白毛于江淮，发家号于迎秋，以应积息，使注视者有忌焉。改六翼退非逆也，白鱼登舟顺也。夫明暗之争，上乱飞鸟，下动渊鱼，各以类推，今野兽并角，名同本也。众之内附，是无外也。若此之应，待将有解鞭发，削左衽，袭冠带，腰衣长，而蒙化者焉，思拱而四之耳。对奏，上甚异之，由是改元为元寿。后数月，越帝及匈奴明王有率众来降者，时皆以君言为重。元鼎中，博士徐衍始行风俗，衍矫制，使胶东鲁国鼓铸衍铁，还奏事，喜为太常丞。御史大夫张汤 何言矫治大害，法治死？言以为春秋之意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存万民，专之可也。汤以治其法，不能屈其意。有诏下君问状，君解眼曰：古者诸侯国邑俗分，百里不通，时有聘会之事，安危之事，呼吸成变，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。今天下为一，万里同风，故春秋王者无外。燕寻风雨之中，昌以出疆何也？且盐铁郡有余藏，正二国废，国家不足以为利害，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此何也？又解言：胶东南近琅琊，北接北海，鲁国西枕泰山，东有东海，受其盐铁。燕夺四郡口数田地，率其用器食盐，不足以并合二郡也？将事已有余，而力不能也，何以言之？言矫治而鼓助者，欲及春耕种，善民器也。今鲁国之谷，当先聚其备，至秋乃能举火。此言语时反者非。言以前三奏无诏，不为所为不许，而只矫作微服，以从民望，甘明采玉，此名圣所必加诸也。王耻直寻，孟子称其不可。今所犯罪重，所救者小，焉自与必死而为之也？将姓诸不加，欲以采名也。焉穷屈，服罪当死。君奏，焉矫治专行，非奉使礼，请下御史睁眼即罪。奏可，上善其节。有诏是御史大夫。初，君从济南当议博士，步入官，官吏与君如。君问：以此何为？吏曰：为复传，还当以何服？君曰：大丈夫西游，终不复传还。弃儒而去。君为业者，使行郡国，见节东出关，官吏食之，曰：此食者乃前弃儒生也。君行郡国，所见便已以闻，还奏事，赏甚悦。当发使匈奴，君自请曰：君无横草之功，得列宿卫，实禄五年。边境时有风尘之景，臣以披坚执锐，当使时起前行，奴下不习金阁之事。今闻将遣匈奴使者，臣愿尽精力气，奉左明使，化吉凶于单于之前。臣年少才下，孤于外观，不足以抗一方之任，且不生愤懑。诏问化吉凶之状，上其军队，擢为谏大夫。南越与汉和亲，乃遣军使南越，说其王，欲令入朝，比内诸侯。君自请，愿受长缨，必击南越王而置之阙下。 君遂往说越王，越王听许，请举国内属。天子大悦，赐南越大臣印绶，依用汉法，以新改其俗，领使者留镇抚之。越相吕嘉不欲内属，发兵攻杀齐王，及汉使者皆死。语在南越传。君死时年二十余，古事谓之中同。